备看到终点，流过那么多泪，也未曾找到幸福。多少次挣扎在谷底，倒下又站起。多少回徘徊在街头，迷惘却坚定。也许下一次艰辛是真的会倒下，可活着绝不是向命运低头并祈求。就算开入一丝力量，我也奋力奔跑，只愿无悔这平凡而不羁的生命。走过那么多次，却从未告别理想。伤过那么多回，也未曾破灭信仰。多少次迷失在风中，破碎重塑。多少回放逐在天际，无助却坚强。也许下一回追梦时，依旧会破碎。可人生却不该跟困苦摆布。也要拼命追寻。 的世界雨下个不停，我付出一生的时间想要忘记你，但是回忆回忆回忆在我心里跳不出来拥抱你。 14元复式彩票，福彩双色球喊你来领奖。 五彩双色球幸运大抽奖 ，vivo X9 Plus 手机每天送。6月7日至7月6日，购买双色球单张单机20元彩票即有抽奖机会，还在等什么？快去河北福彩官方微信公众号和订阅号参与活动吧！ 生活与梦想是时充满幸福能量，我听着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音乐世界品味一零三三，我爱的人 你是一个善良的人吗？有没有被自己的善良伤害过呢？作家陆琪这样写道，如果你的善良被别人用来欺负你，那么这个人就不配享用你的善良。每个人都要有天使和魔鬼两种性格，对朋友是天使，对坏人是魔鬼。你手上没有刀子，就等着遍体鳞伤吧。这样的一段话也是提醒你，善良是一回事，强大又是另一回事，不要让善良变成软弱。好啦，继续来听歌。 享受和你的约会，巷口的小吃摊贩最美味，热乎乎酱温暖我的胃，不用浪漫烛光带上你的那天气，我的心安稳的被握在你手里，算不过的每个节气，不需要热闹的场景，平凡就是幸福，有你就拥有生命全部，我不贪心爱着你就够我一辈子很满足，过程我不辛苦，为你的我像我们太像老夫老妻，少了激情我们选择安定，享受和你的 这本书叫《做自己的女王》，其中有这样的一段话，如今我已经学会了在痛苦时尽量的吃饱饭，泡个澡，早点睡觉，

士伍和玲，请您遵照执行。关于高考提示一下，考试之前一定要检查一下自己的身份证，一定不要把它丢在了家里或者车上，确保自己的身份证在有效期内。再有就是提示大家，往年会有考生和家长因为成绩不理想，就通过高价买答案或者内部指标走捷径，结果上当受骗。切记，一切买答案或者名额的行为都是不靠谱的。希望各位考生和家长摆正心态，好好的发挥，加油！在这里预祝广大考生高考顺利。感谢收听《天若有情》，稍后请继续关注其他精彩节目。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威霆 V 级豪华商务座驾抢先预定中，售价29.9万至61.8万，智慧尊享惊喜礼包，利率低至2.99%。详询三河波士智达0316-3725-888。 喜欢夏天女孩的裙摆，也喜欢男孩跳起来的扣篮的姿态，总有莫名的情愫在空气中发酵，夹杂着冰镇可乐和花露水的味道。在夏天遇见最好的我们，时间也仿佛是被调快的和弦，快乐蔓延在空气中，无边无际。 我在夏天，我爱夏天。这里是频率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美在人听，美在生活。 晨光磨着细碎的步子，缓缓照亮一把琴的轮廓，那些斑驳的记忆似已醒来，心情似婉转歌声。品味1033，越来越动听，陪您在路上。 当一个人忽略你的时候，不要伤心，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谁都不可能一直陪你。最尴尬的莫过于高估自己在别人心里的位置，其实你明明知道，最卑贱不过感情，最凉不过人心，是你的就是你的。说的可能有点凄凉，有点极端，但是很多时候确实是这样的，高估了自己在别人心中的位置，然后胡思乱想，变得脆弱，变得伤心，终究是因为你太在乎对方了。不管爱情友情都是这样的，做好自己，其他的交给时间。好了，继续来听歌。 树上也未央，来往的人到处忙，我不要太紧张，和别人一模样，把心里对我望，两只眼睛大要亮，我开始失去了主张。风吹得路好长，一颗心晃晃晃，多想找人陪我逛，累了睡在马路上，表面上很倔强，其实内心一团糟，怕自己爱得像太阳，手中放着一把火，这种日子不好过，把承诺交给你，把微笑当作信，这怎么也抓不住你。Yeah.

要狠抓大气和水污染治理，严格按照市里强力推进2017年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工作方案，逐项对照，逐项检查，要加快推进各项改革，对改革任务和重点工作进行全面梳理，高度重视，明确实现，逐项盯办，要切实维护社会稳定，全力确保廊坊大局和谐稳定，要积极开展创城工作，全力实现文明城市创建成功，要扎实做好社会民生工作，以优异的成绩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自全市清洁城乡行动开展以来，断甲岭镇快速行动积极部署，对全镇的基层垃圾进行了集中的清理整治。在公共区域环境整治方面，以102国道两侧、铁路沿线、高速两侧为整治重点，清洁路面边沟以外等处的垃圾，累计出动挖掘机、铲车90余车次，出动农用车1080余车次，清理垃圾13800余方，清理小广告200余平米。在农村环境治理方面，以各村街主要街道和村内坑塘垃圾杂物清理整治为重点，实施村清理镇转运的模式，全镇设立65处垃圾固定集中堆放点，由村街集中清理村内垃圾杂物堆放到各村指定的堆放点，环卫公司集中清理转运。截至目前，已累计出动铲车35车次，农用车440余车次，清理垃圾12处，4650余方，清理小广告150余平米。目前断甲岭镇清洁城乡工作成果已充分展现，一面面图文并茂的文化墙取代了牛皮癣，昔日门前屋后的乱堆乱放已无踪影，村中也没有垃圾堆积如山，恶臭扑鼻，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个垃圾定点收集处。断甲岭镇正以旧貌换新颜，逐步实现华丽转身。高楼镇积极推进气代煤工程，他们倒排工期分步实施，明确燃气管网施工、入户改造、工程验收的期限，确保工程顺利推进。在气代煤推进工作中，高楼镇紧盯现场，加强调度，实行领导干部分包村街责任制，领导班子成员每周抽出时间深入村街，第一时间掌握工程进度，现场解决实际问题，同时充分发挥基层党员干部模范带头作用，耐心细致地向群众讲解取消燃煤保护环境的重要意义和各项补贴政策，使气代煤工作得到群众充分理解和积极配合。截至目前，高楼镇完成采暖炉安装2002台，占比19.2%，完成燃气表安装8165块，占比78.2%。环保之声今天播出开展65环境日系列宣传活动。今年6月5号是第46个世界环境日，是新环保法颁布实施后的第3个法定环境日。为做好系列宣传纪念活动，广泛凝聚社会共识，有效形成环境日期间的集中宣传效应，市环保局组织开展了环保知识宣传晚会，发放环保知识宣传手册等65环境日系列宣传活动。活动现场，工作人员布置了专门的宣传展台、宣传展板和宣传横幅，向群众发放环保知识宣传手册、环保购物袋等，为大家讲解环境保护小知识，让群众深入了解保护环境从我做起，从身边的小事做起。4号晚，市环保局还在市文化中心广场主办了以环保为主题的文艺演出，呼吁广大市民积极践行绿色生活，倡导全社会勤俭节约、低碳环保、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三河市人民政府关于严厉打击违法用地违法建设的通告，为严厉打击违法用地违法建设行为，严格保护耕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等法律法规及有关规定，经市委市政府研究，决定在全市范围内开展2017年打击违法用地违法建设专项行动，特通告如下：

0800-898-1120。我们心中都有个舒马赫，但不是每个人都开过 F1。 成为索尼克卡丁车带你撒把野，你就是上一个车王。电话0316-330-5559。 Racing is in our blood。 新资讯，音乐好心情，音乐经典动听，资讯新鲜实用。您现在收听的是品味1033，越来越动听。 8点钟的时段，这里依然是1033，越来越动听。相思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呢？可能是很想念一个人，然后默默地看他的照片、他的空间、他的朋友圈、他的微博，也可能是想念一个人就去跟他聊天，再或者你想的那个人根本就没有联系了，只能够默默地思念一下。每一个人在相思这件事情上的情况是不一样的，所以感觉也不一样，酸甜苦辣都是有可能的。你呢？对一个人有相思的时候是哪一种味道呢？希望不是苦的。好了，不说了，在这里可能会听到你相思的好歌曲，邰正宵的一首《相思如麻》。 灿烂的梦早已泛黄，那斑驳的誓言已簌簌风香，幸福的花早已风干，醉丧在墙一角不吐芬芳，朝来暮去轮流提盏，单身单人闯寂寞如往常，你的影像在思念打翻，就算闭上眼不去看也难以减少幻想，空的心房止住忧伤，曾热闹的片段一幕幕退场，你的方向怎么去找，我追逐的步伐如今已满山，朝来暮去轮流提转， 品味1033。 音乐和啤酒点燃夏天的荷尔蒙，踩着油门车速120，让肾上腺素和气温一起飙升。白天追着蓝天白云，夜晚正着漫天繁星，在夏天上演一场冒险大片，让自己尽情释放。我在夏天，我爱夏天，这里是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生活与梦想是时充满幸福能量，我听着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音乐世界品味1033，我爱的人。 韩寒在《我所理解的生活》当中说道，命里无时须强求，因为命里本来什么都没有，只有诞生和死亡，而中间的都是你要强求的部分。缘分不是走在街上非要撞见，缘分就是睡前醒后彼此想念，一个全新的角度。好了，希望你也有这样的缘分，并且懂得珍惜这样的缘分，而不是一味的只相信命运，什么都不用做了。继续来听歌。 梳过的头发，淋过的潇洒，踏上了这条路，我踩着轻快的步伐。满天的晚霞，红了天之涯，思念像一杯烈酒，不断的升华。 人 热血满腔，理想迈向了未知的远方。每一次的回头望，回家的路又更长。我流浪闯荡，可从来都不曾遗忘那个让我朝思暮想美丽的姑娘艾琳娜。回来啦，可是我心想牵挂艾琳娜。我回来啦，你的心是我的家。周围的亲人啊，梦中的爱人啊，用红红的路过回忆沾思念的热茶。我背上老吉他，热泪已不听话，一句句唱着那首古老的问答。别来无恙无恙，我白发苍苍的爹娘，是你紧紧的拥抱，温暖漂泊的肩膀。我流浪闯荡，可从来都不曾遗忘，永远让我朝思暮想远去的地方。我回来啦，可是我心所牵挂。 说不同的歌当中有不同的故事，然后一不小心就会在那些歌词那些故事当中找到自己的影子，找到一种共鸣，一种同感，所以有的人才会听着听着流泪了，或者听着听着微笑了。接下来这首歌会不会恰巧又属于你的故事呢？这是陶喆关诗敏的一首。 也许你的爱是双人床，说不定谁都可以陪你流浪。你的目光锁在某个地方，你的倔强是一道墙，内心不开放。也许你的心是单人房，多了一个人就会显得紧张。想看看你最初的模样，你脱下来的伪装，你会怎么放？别说还有感觉，你我都知道，我们只能忠于直觉，只你我欠缺，所以从不懂拒绝。但又不再愿意为对方妥协，别说还有感觉，你我都知道，拥抱不到。

爱与生送考行 FM 一零三点三爱心送考车为高考考生保驾护航。三合一中考生看到贴有 FM 一零三点三爱心送考字样，并绑有黄丝带的爱心车辆，出示准考证即可获得一对一免费接送。世界那么大，考出去看看。FM 一零三点三为你的梦想助力一程。感谢福成酒业、新丰源哈弗 4S 店对本活动的大力支持。全新梅赛德斯奔驰长轴距一级车及标准轴距一级车运动版，以设计的智能、驾驶的智能和护栏的智能，成就智慧杰作，助力社会中间力量。详询三和波士智达3725888。 梅赛人听。 晨光磨着细碎的步子，缓缓照亮一把琴的轮廓，一些斑驳的记忆肆无醒来，心情似婉转歌声，品味一零三三，越来越动听，陪您在路上。 今天是2017高考的第一天，提示大家送考车辆还是要提前规划好行车路线，避开高峰期和易堵路段，让考生有充分的时间抵达考场。考生呢，记得要舒缓考前的情绪，多深呼吸几下，告诉自己你没有问题的，正常发挥就好。还有就是记得考完之后不要再跟同学讨论答案，好好休息，准备下一课，加油啦。 说来说去难免说不到你，谁不在抢着那个当话题，趁着大家方便明天就忘记，见了面的聚会好 happy， 说来说去永远难不到你，想你绝对不会冷清，把欢乐话题最带劲，见了面的聚会好 happy， 上了差点当场自己失去心，戴上黑眼眼睛就更接近，今天一定要是最美丽，来了以后还是要清醒，把冷酷伤害心都留在家里，加班的朋友要去参加啊，姐妹们的聚会好 happy， 大概大概大概呀，大概大概大概啦，大概大概大概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和交警温馨提示，为进一步加强我市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严格推进市委、市政府和市公安局清洁城乡攻坚战总体安排，促进我市交通环境大幅改观。交警大队将对城区机动车乱停乱放、违法停车、货运车辆闯禁行以及超限超载、遮挡污损号牌、遗洒飘落载运物等交通违法行为加大治理和处罚力度，请广大交通参与者树立良好的文明交通出行习惯，严格遵守道路交通安全各项法律法规，为三河文明交通城市创建做出自己积极的贡献。 我听到你的呼吸，我闻到你的叹息，我是不是这样的拥有了你，还是这样的失去了你？如果人生是一场游戏，何必问我在不在意？如果这真是一场游戏，为了什么你要哭泣？破碎的音乐，你的泪，匆匆的分手，我的忏悔，幸福和失落，交错的痛苦，不能原谅的罪。谁的音乐，你的泪，匆匆的分手，我的忏悔，命运的街头，相遇的时候，可惜的我是谁？我听到你的呼吸，我闻到你的叹息，我是不是这样的拥有了你，还是这样的失去了你？ Yeah.

在我脚步后头，走不到要去的快乐，重复做一个梦，怀疑时间你不能把明天杀死了，什么都没动，肚子的气味变了，弥漫着腐朽的空洞，我拒绝不想我，却还奢求你爱我，去叫让感情窒息了，我烧的寂寞，冷冻的沉默，未来有的寄托不能帮助你收手，纷飞的被大海淹没，手上的花 就后悔了，多希望有才能把地址看错，我是弄丢了，因为你是真的和别人不一样，不然我不会那么感伤，但是我已爱到不能爱，让到不能让，还能怎样，不如倔强，我会开始努力把你忘掉，有时候爱情就像是一场重感冒，等烧退了就好，找一天找心情把房子好好地打扫，我喜欢每次丢掉多余的东西，那就轻松美好，好像依依不舍，刚寄出去马上就后悔了，我希望有才能把地址看错，我是弄丢了，因为你是真的和别人不一样，不然我不会那么感伤，但是我已爱到不能